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， 130位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130位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The weather。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。 正在连接安吉星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，夜间本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，请注意防范。白天继续受副热带高压控制，气温高，湿度大，继续高温闷热天气。本市仍然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，请注意防暑降温，并且注意节水节电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：夜间多云，有分散性雷阵雨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白天多云转晴，早晨有轻雾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，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。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，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。 找着阴亮的地方，我要停车。 导航开始，全程是3.5公里，大约需要30分钟。前方路口请直行。 等等，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？ 能啊，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，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，停哪儿都凉快。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，上汽通用别克、雪佛兰、凯迪拉克原厂出品。 夏日炎炎，也要礼让停车哟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好歌不冷场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，2小时好歌超强放送。千千阙歌，早晚总相伴，凌晨1点到2点，重播给力，热力再加强。千千阙歌与你主打你的经典情怀，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许美静《铁窗》，李宗盛、陈淑桦演唱的《你走你的路》， 你走你的路， 张雨生《后知后觉》， 你穿过山野， 张惠妹《听海》， 听海哭的声音， 张宇《雨一直下》， 就是爱到深处才认他， 金海心《悲伤的秋千》， 谁都可以忘，谁都可以放，到脆弱变成一面墙， 许巍曾经的你， 滴滴滴滴的那， 蔡琴我的思念， 把我的思念， 黄明全万水千山总是情， 万岁金山总是情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欣赏许美静的经典老歌铁窗。这首歌呢，描述的是一种幻灭感，虽然悲观，但是却并不消极，甚至反映了一种积极的探索人生、真诚对待人生的态度。因为热爱生命的人总会比别人感受的更多，他们发现生活当中并没有我们所期待的完美的答案时，并没有屈服于这样悲观的前景，而是毅然执着地去追求、去寻找。 我的心早已经一片再没有什么是可以点燃，我只剩眼角的一点微光，怎能把这世界照亮？给你的黑夜已经满

绕成了枷锁，监视着幸福永远缺货。请告诉他我不爱他，笑着难过自我惩罚，想终止这一切挣扎，狠了心说真心谎话。别告诉他我还想他，恨总比爱容易放下，当泪水堵住了胸口，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。我不爱，我不痛，我不懂，我的心早已掏空，告诉他我不爱他，笑着难过自我惩罚，想终止这一切挣扎，狠了心说真心谎话。别告诉他我还想他，恨总比爱容易放下，当泪水堵住了胸口，就让沉默有回答。别告诉他我还想他，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云云，和你继续来分享经典好歌。到底什么样的歌才能算是经典好歌呢？也许除了动听，除了唤醒我们的记忆之外，还能让我们思考吧。我们的人生有很多次不同的选择，虽然没有绝对的好坏，却有绝对的合适。遇到最合拍的人，坚守一份最合适的事业，量体裁衣，各得其所，便是岁月安好吧。来听听这首范玮琪和梁静茹演唱的《最好的安排》。 因为相似的际遇，有说不完的话题，因为共同的话题，又多了一些默契。我看你 I see the little you in me， 我懂你， 也只有你懂得秘密， 不可思议。悄悄离开 是最好的安排。 安排让我陪伴你，遇见每一种爱意。 时光总在我们的背后悄悄离开。 有我在，这是最好的安排。让我们渐渐明白，幸福不是意外，一天一天爱建立着爱， 需要有你和我一起， 还要继续发现更多的惊喜。 披星戴月，你不辞冰雪，你穿过山野，来到我的心田，你像远在天边，又似近在眼前，直到冲你心间，我才后知后觉。 你给我爱我不知疲惫，你宽容慈悲，我展翅高飞，眼前你不敢而已，我才后知后觉， 我才后知后觉。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，夜夜陪着你的海，心情又如何，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而漂泊的你，狂浪的心停在哪里。写信告诉我今夜

这首《雨一直下》来自于张瑜的演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，继续为您送上的是金海心的经典老歌《悲伤的秋千》。这首歌讲的是一位倔强的女孩在失去一段爱情之后故作潇洒的心态。 我知道我也可以忘，我也可以放，不是就能够变坚强。我一个人在悲伤的秋千上来回的摇晃，你知道我为你受的伤到头来还是要自己尝，没有流泪 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，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， 滴滴滴滴等待， 时候，就独自看一看大海，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正在疗伤。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正在醒来。让我们干了这杯酒，好男儿胸怀像大海，经历了人生百态，世间的冷暖，这笑容温暖纯真。每一次难过的时候，就独自看一看大海，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正在醒来。让我们干了这杯酒，好男儿胸怀像大海，经历了人生百态，世间的冷暖，这笑容温暖纯真。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这首歌了？蔡琴的《我的思念》，多年之前就一直喜欢它，一听再听，有一种唯美的意境在里面。下面就让我们安安静静的听完整这首歌，把片片思念化成白云，化成山花，化成耳边的这首歌。 化我的思念为白云翩翩，飘过平原，飘过高山，飘到你的头顶窗前，默默地投给你我那爱的诗篇，一千遍一万遍。化我的思念为繁星点点，闪在黑夜，闪在凌晨，闪在你的眉睫毛。 蓝蓝和毕业礼，青春梦和音乐季，微醺夜和雨中曲，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永恒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，每天一首夏天的歌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千千阙歌，夏日音乐嘉年华，余云主持。 千千阙歌，今天的夏日主打歌，我们来听黄品源演唱的《那个夏天》。 那一个夏天，你吻了我，晚霞映上你羞涩的脸，我捕捉着你。想留住时间，留住美好，握你的手，握住永远，哪怕未来一次一次风雨萧萧。 是汪明荃演唱的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，这首歌是1982年由汪明荃和谢贤主演的一部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，讲述的是一段跨越万水千山的爱情故事，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凌晨一点钟再会。情似水，爱共永。